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。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-6677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？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戏迷乐。 勾陈梨园史话，一海奇珍赏听。名家新秀登场，弹板丝弦齐鸣。京城听戏何处去？戏迷乐里觅知音。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您回到戏迷乐的下半时段，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尚远。今天呢，我们下半段为您播出的是程派名家李强华女士演出的《锁麟囊》片段，这是1983年纪念程砚秋先生的专场演出当中的实况录音。当时李强华女士承担的是选装这一场。1983年3月由文化部、中国戏剧家协会、北京市文化局等单位主办了纪念程砚秋先生的系列演出，程派传人辛砚秋、王银秋、赵荣琛、李世济、李强华等为首都观众奉上了很多程派佳作，其中经常被大家提到的就是吴老合作《锁麟囊》，辛砚秋、王银秋、赵荣琛、李世济、李强华五位主演的《锁麟囊》。李强华女士是当年参加演出的吴老当中唯一健在的老艺术家，她自幼学戏成名很早，得到了程砚秋早年的琴师周长华先生的悉心传授，她还曾经拜王瑶卿先生为师。她的妹妹李威华女士也是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，姐妹二人曾经组合蔷薇剧团在各地巡演。程砚秋先生对李强华非常的喜欢，程先生在上海居住的时候，李强华也曾得到程先生的亲自教授和亲切的指导。李强华女士是武汉京剧团的知名艺术家，后来定居在上海。前一段时间我们看到将近90岁的李强华老师和他的公子关栋天在电视节目当中合唱《武家坡》，堪称神采奕奕。下面我们就请您欣赏《锁麟囊》选段，李强华饰演薛香伶，赵立秋饰演梅香，石长英饰演薛良，曹世才饰演胡婆，杜福珍饰演薛夫人。 啊，梅香，梅香，这个丫头往哪里去了啊？梅香，冲！ 老大爷，我说您是老糊涂了还是怎么着？ 怎么 不知道小姐这几天不高兴吗？老夫人刚给哄好了，您瞧您就扯着这喇叭嗓子。 梅香，梅香， 这要让小姐听见呢，她也不哭她也不闹，她把那小嘴儿就这么一撅，老夫人呢就得丢着个样的哄着她，到了那会儿咱们大伙儿也就倒了霉了。 哎呀，不是哦，我们大家换来许多村庄之物，小姐一看门也就不生气了啊。 东西换来了，别着急呀，咱们是一样一样的往里递，小姐看着如意的收拾，不如意的没别的说的再去调换调换。 也只好如此啊。 你换了什么？ 我换了一双鞋。 鞋啊，等不给他看看。 哎，梅香姐，您好话多说呀。 没错，等着吧你。哎，是的。 小姐说了啊，鞋的花样不好，换换去。 哎呦，这是最新的花样了。 你说最新的不成啊？他看不上，他不要。 您再给我好好说说去。 好好说也不成。 哎呦，我去了好几趟了。 好几趟。 您再给我说说。 别捣乱。哎，来了。还得要鸳鸯戏水的， 一个要飞的，一个要游的，不要可大也，不要可小。 哎，是了。也不要太大，也不要太小。快点呢！ 月亮要乌色，鱼翅好清薄，莫秀先先吃，地方走路莫。 哎。哎呀，可真够麻烦的，还要提防走路磨，没动过。 出场的李强华，他从小就醉心程派艺术，从程派琴师周长华学习，并得到过程砚秋先生的亲自指点。 咱们可闲着的干嘛呢？ 阵阵令人生气。 哎，小姐，您都别生气呀，您自个儿出个花样，让他们把朱裁缝找进府来，照着花样去做，您瞧好不好？ 好变好。 哎，是了。 那我呢？ 找杜裁 缝。啊，是啊，是。哟，梅香姐， 胡妈呢？ 我来了，跟我圆圆声啊！ 圆什么呢？跟我一块儿进来，来来来。 好好好。 小姐， 小姐在哪呢？小姐，小姐，您那好啊！小姐，我呀跟您那换对花瓶嘞，您瞧吧，花也好，样也好，还有句吉祥话呢，叫富贵白头。小姐，您瞧瞧，看看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 小姐如意收下了。 小姐，你要没什么事儿，我到后头瞧瞧去。 好，谢谢 去。哎，我走了。 小姐如意收下了，您的造化不小啊。 哎呀，阿弥陀佛。 林小姐， 哎， 找电话回来了。 找电话来了，哎，我给他看看去啊。 哎。 小姐，王清画来的手机，您呢？瞧瞧吧。 手机的花样不好放。 哎，梅香姐，这不是挺好的吗？ 你说好不成，他看不上，他不要。 那您看我跑了多少趟 了？跑多少趟也不成啊？ 那您再给说。 你去换换去。 您说点好。 哎呀，出下头， 吉瑞良辰，就用这苏伯伯的手巾抹。 哟，你怎么了？ 我是怎么趸来的？怎么卖？晃 啊，梅香！ 哎，老大爷， 锁麟囊换来了啊！ 锁麟囊换来了， 换来了， 我给他瞧瞧去。 要好话多讲啊！ 没错，我就会说好话，等着吧。 瞧瞧来吧。 真冒烟那样货。 大大爷，小姐说了，这个锁麟囊绣的是猪不猪狗不狗的，这叫什么玩意儿啊？ 这么还不中意吗？ 可不是嘛。 哎呀，这就难了啊。请你也不用我只泪双掉，为什么不诚心要我把头摇，为人不怎看吧，忠言相答。 夫人， 你为何啼哭啊？ 启禀老夫人，小姐命我调换锁麟囊，三番五次总不称心，想着三界怒视我，举意去到石头如今，叫老奴往哪里去买，哪里去换呐、 为了此事随我进来。 哦，是是是。 嗯， 哼，小姐老夫人来了。 参见母亲。 罢了，一旁坐下。 参见小姐。 儿啊，明日是你喜气到了，吃家的日子到了哦。好女儿，为了持家之事绣得这般光景，嫁妆举一齐备，难道是你还有什么不遂心不满意的吗？为娘与你讲话，你为何不言？你为何不呀？再若不言，No, 为娘就要生气。 母亲，孩儿哪有不义之心之事？ 老夫人，小姐为了锁麟囊的花样不好，在这儿生气呢。 既是锁麟囊花样不好，你可再吃过羊儿，叫薛良调换调换，又有何妨啊？儿啊，像薛良偌大年纪，你也要体谅他些才是啊。 啊，小姐若为这锁麟囊心中不悦，就请小姐亲自吃过花样，带老奴照样去买，也就是了。 啊，薛良，你再到长寨换一个新花样的回来。 哦，是是是， 快去。 哦，是是是， 薛良，不必烦了。 哦，好好好，不